健成长。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渡口有江湖，公子与凶徒，舟船蓬危难事各中引擎出。各位看官，临安城永金门外啊，最近出了这么一桩奇事。从来官匪如猫鼠，这回呢出现逆转了，还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小故事，说起来啊也是让人唏嘘不止。话说呢，是在3个月以前一个盛夏的傍晚，有一个公子哥打扮的英俊小伙来到了百里滩渡口。公子是面若凝脂，眉如弯月，生得十分的清秀，手里边啊还提了个木箱子，非常的引人注目。再看这个箱子呢，古色古香，有这么四尺见方，看样子轻不了，但是公子提在手上啊，显得十分的轻松。公子夺入到渡口边的一个小酒馆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木箱横放在桌子边上，好像啊故意要提醒人们他这箱子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么公子坐下不久呢，又有几个面目狰狞的大汉走进了酒馆，这些大汉的手上可都抓着刀剑兵器。公子坐定了，酒保立刻过来招呼。 来喽，这位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呀？ 吃面。 好嘞。 谁要吃面？给你点梭子蟹、 方便面。 梭子不要老用这个打岔的技巧就不好了，是不是？梭子蟹。 梭子蟹。还有什么？ 对虾。 多少虾？ 大黄鱼。 您不兴奋吗？ 哎， 全是海鲜， 百里滩特色海鲜嘛。 哦， 应该吃这个。 好啊。 嗯 嗯。 嘿，这个地方，没想到，这个酒保长得倒是英俊魁梧，不像个山野村妇。 菜来喽，客官您慢用啊。 哦，我尝尝这个蟹黄。哎呀，烫！哎呀， 这怎么掰开呀？这我不太会。从哪掰？ 这位客官，您看这个样子，您不是本地的人士啊？ 那我是哪儿的马粪？ 不是，您不是此地的人士啊？ 不是，本不是此地的人士。 您在此地投亲？ 不是投亲， 靠友 都不是。 既不投亲，也不靠友。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我呀， 嗯， 找一个未曾谋面的人。 哦，抹面的人。 不是没见过的人，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有点糊涂。您没见过的人，您上这儿找一个您没见过的人，您说这是人话吗？我说， 哎呀，不是人话，你怎么听得懂的呢？ 哎，他就 是是这么。 那你这说什么意思呢？ 哎呀，20多年前， 怎么呢？ 我的父亲呢？ 啊， 和这个他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世交啊。 嗯， 我世交的一个叔叔，他们是指腹为婚，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你爸爸怀孕了。他爸爸也怀孕了， 我母亲怀孕了， 你妈怀孕了， 嗯， 你爸爸的母亲也怀孕了， 好， 不是 一块儿， 不是你母亲怀孕了， 对， 你爸爸的朋友的母亲怀，你爸爸的朋友的媳妇怀孕了， 对对对对对，哎呀， 让你们两家的这个母亲的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倘若要都是男孩嘛，就结为 异性兄弟。 那要是一男一女呢，那就结为连理之之。 这连理之 不是，这是结为连理。 对对 对, 对， 我明白这意思。您接着往下说吧。 哎， 嗯， 可是呢，我来到人世不久啊， 你爸死了？ 没死， 那是 放到江南做官了。 哦， 当官了。 哦， 这一当官啊，就 怎么样啊？ 没有这个朋友的音讯了。 你瞧，这不是音信皆无了吗？ 是啊，这么多年呢，我也不知道，这就我这个。这个娃娃亲，指都不叫娃娃亲，这指腹为婚的这位 到底怎么着了？ 对呀， 是不是您的意思吗？就是到这儿来找找， 对，找找看看。哎，他我家父我已经不在了， 嗯， 嘱咐我20岁的时候来寻亲。 哦， 那这是他的遗愿呢，临走时候嘱咐我的。 哦， 我就来找来了。 行， 但是这沧海桑田啊，这谁还知道能不能找得着啊？ 哎，这事儿啊，您放心， 嗯。 我们在这儿开酒馆啊，买了条渡船渡这个南来北往的客人。 哦， 我帮您打听着啊，问问您，敢问您要找的这个人他有名姓没有啊？ 唉，家父谢世的时候啊， 嗯， 我小，哎呀，那个我念叨过，我不记得了。 嗯嗯， 我就记得这个人姓石，祖居就在百里滩，是个舞狮。 啊，姓石，百里滩， 怎么了？看你这…… 客官， 嗯， 天儿有点晚，您先住下来啊。 哎， 明天再过河也不迟啊。那来来来来，伙计伙计，来帮公子把这箱子先搬到后院啊。 哎， 慢慢 哎， 啊， 哎， 嗯， 有劳有劳。 这个小宝啊， 哎。 有房间没有？ 您稍等嘞， 快点给我找几个，找几个。 好嘛，这江湖上到处都是凶险呢，这小小的酒馆也是危机四伏。说这个夜晚狂风大作，公子在梦里似乎听见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响，公子很警醒，腾的一下起身，但是屋外呢又突然间没了动静。这一夜再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酒保备好了船招呼公子，公子提着那个沉重的木箱上了船。昨天那几个狰狞大汉也面无表情地踏上了船板，酒保最后一个沉稳地跳上了船头，提起铁锚。公子坐在船舱里头，闻到风里的腥咸气息。这条大河呀，直通渤海，这里呢接近入海口，水面很宽，雾气茫茫，也看不清楚彼岸。这个渡船慢慢的可就出发了。公子悄悄地观察那几个大汉，这些人表情焦躁，目光时不时的还瞥向公子身边的那个木箱。公子心里暗暗觉着好笑。这船怎么这么慢呢？ 哎，您着什么急呀？人家慢点，您太急了，回头一会儿翻了。 嗯。好半天才过河中心，你使点劲儿。 我这没闲着。 哦，还行，这回还成。我看这对岸的这意思，好像渐渐的，咱怎么着还多远呢？ 哎，我看这意思嘛， 使了账吧，也就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好啊， 嗯， 小子，来吧，把那箱子交出来。 说你呢？ 你为跟我说话吗？ 对呀、 啊，让我把我箱子交出来。 啊，怎么着？ 好啊，啊，不过得跟他商量商量。 他是哟嚯，还有家伙剑，宝剑是吧？ 赢得我手中的宝剑，哎、这把箱子就是你的。 别废话，拿来吧， 且慢呢。 哎哎，这酒保怎么还在我面前动手了？你看， 还是臭小子，你这酒保还敢过来了？你是个吗？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 你起，你给我 小心我的箱子， 你妈去！ 哎， 扑通！ 哎哎，这怎么？你这酒保怎么把我箱子？戳到河里边去了，这是干什么呀？ 哎，我告诉你一个小酒保，我看你今天是活腻歪了，来吃大烟一刀， 走！ 哎呀哎呀哎呀！娘的，又坏老子的好事！正在这时，大家伙都看出来，这些个彪形大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劫财。只看得公子腾身跃起，从腰间抽出一条白晃晃的丝带，丝带在公子手里抖动了一下，立刻变成了一把软剑。就在这时，船距离岸边只有几丈远，那公子的软剑寒光闪闪，那些大汉吓得是抱头鼠窜，纷纷跳下船去，拼命地向岸边游去。 就这区区的几个是无道毛贼，还想打我的主意吗？你扮作酒保，意图偷我的箱子，看你仪表堂堂，也是见利忘义。我的箱子现在何处？还不快快把还于我！ 公子息怒，公子息怒，公子你请看。 哎呀，哎，你去船尾干什么？哎， 我呀， 你什么？哎。 您看我把这绳子倒上来，哎哎、您瞅，走。 我还以为你刚才故意把它戳下江中呢，这是何意呀、啊？ 公子您误会了，刚才这几个狂徒想抢夺木箱，昨天半夜他们就要下手，是我用计阻止了他们。我知道今天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公子，于是故意把箱子就丢到了河底，让他们断了谋财害命的念想。其实我已经做了手脚，所以这箱子呀，嘿，它可没有真正的沉入河底呀。 不过你我素昧平生，你为什么这么帮我呀？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公子应该是个女儿身吧。 我没想到我特地服药改变了声音，你还能认出我是女儿身。也罢，也该恢复原貌了，待我服下解药。 哎呀，你看， 方小姐，在下石宇有礼了，我在这儿等候小姐多日了。 你就是我父亲的好友石前辈的公子。 不错，我叫石宇，方姑娘名讳是个惠字，对吗？来来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啊？我这里也有。 你也有半个铜钱吗？ 对啊，这个半个铜钱跟了我很久了。 姑娘啊，方姑娘啊， 这啊，果真是，这是一枚铜钱呢。 对，这当年是你父我父把这一个铜钱分为了两半，让我们今日重逢，拿着铜钱为信物啊。哈哈哈 哈。这个啊，石公子，我这个木箱里其实也没什么宝贝 啊。我知道这箱子里面 谁都猜不到里头是什么。 它是好多人的牙齿。 你，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放心，我并无恶意，等到合适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吧。 哎呀，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是明白了。哎，没错，石宇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酒保，而是暗中保护方慧姑娘假扮的身份。 方慧这次千里寻夫也算是有了结果，可是那一箱子的人牙他是怎么回事呢？石宇又是从何得知的呢？这件事儿咱们先按下不表，单说两人相认之后过了三天，永金门渡口是张灯结彩，那石宇和方慧要在今天拜堂成亲。方慧原想过段时间再成亲也不迟，但石宇却很坚决，执意要立刻成亲，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下来慢慢说。但说这一个月之后，方慧羞涩地告诉丈夫自己已经是有孕在身。 你发什么呆啊？ 我在感激上苍让你成为了我的妻子。 相公， 哎，妻呀，事到如今我得跟你说个心事 啊。 其实我是朝廷的捕快，而你我也了解，是让贪官闻风丧胆的百变剑侠。你杀的贪官污吏越多，这朝廷给我的压力就越大呀。因为我不与那些贪官同流合污，他们就像当今的圣上参奏，给了我最后的期限，让我捉拿你归案，希望我们斗一个两败俱伤。我内心钦佩于你，但是圣命难违，于是暗中摸清了你的情况。万没想到名闻江湖的百变剑侠竟是我从未谋面的未婚妻。我知道你会来永金门，所以扮作酒保在这儿等你。 相公，相公你别说了，我这就去衙门自首。相公你不要为难了。 你快去啊，你一刻也别耽误啊。 想不到你这么绝情。 七呀，不是我绝情，你呀根本就没事了 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早和你结婚成亲呢？ 为什么 啊？当今圣上啊这几年来求子不得，这回啊终于有个妃子怀孕了，大赦天下，说呀、啊、要放了你，要放了你方慧呀、啊！ 相公，你可真是太有计谋了。不过我还是要带着这一箱子人牙去自首，你跟我去吗？ 当然要跟你去了，我跟你去，皇上一定也能把我给赦免呀、啊。 列位啊，最终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皇上还真的就赦免了这一对官匪鸳鸯，据说还特意的招方慧入宫门，辅佐丈夫做起了女捕快。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百年修得同在传，捕快得遇侠客女，一段佳话百年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